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针剂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那个国家的那个领事，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由于天气渐凉哈，我们也是在寒冷的天气当中对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做一些总结，也欢迎您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控烟总队的总队长刘辉，请他介绍一下上一周无烟北京微信平台接到的一些举报情况。刘队长您好。 您好您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无烟北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接到的一些反映情况。 啊您好，那个11月13号到19号无烟北京微信平台呢接到群众对违法吸烟的这个投诉举报呢一共有118件。那被投诉的场所排在前五位的是餐厅、写字楼、网吧、党政机关和体育健身场所。 嗯， 所以餐厅呢始终都是排在前列的哈， 排在前面的哈。 嗯、 现在还有一个新问题哈，就是天儿越来越冷啊，冬天到了，这个夏天还好，很多人去屋外抽烟了。冬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不会说，哎呀，我在屋里边先抽一根吧？这个室内吸烟的情况会不会有所增多呢？ 对，所以很多人呢都是有这个担心。外面太冷了，确实有人呢不愿意出去吸烟了，那自觉的人呢就忍一忍呢就不抽了。那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些遵纪守法的烟民啊，但是呢可不可避免呢有人呢会藏到卫生间呢或者楼梯角落里去抽烟去，因为我们也接到了类似这样的投诉举报、啊、 是。那有哪些措施能够避免在室内这个抽烟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避免的话，首先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呢要按照控烟条例的规定要加强管理，该劝阻的一定要劝阻，不听的呢可以劝他离开，绝对不能放任不管。那么近期呢市卫生监督所呢要求各区县监督所呢集中执法力量呢开始对写字楼、小餐馆、娱乐场所室内的吸烟问题呢开展重点整治，控烟志愿者呢要全力配合呢进行巡查。那么大家都知道呢11月28号呢是北京控制吸烟条例呢通过一周年，那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呢将与首都文明办的公共文明引导协调办公室呢合作呢推出每周三来控烟的活动，以志愿者为主呢推及到全社会。那每逢周三呢要劝阻3次违法吸烟，发放3份宣传材料，巡查3个公共场所。另外呢就是还应该抓紧督促建立各单位控烟监督管理员队伍，那单位呢应该设立内部管理人专人的管理制度呢，统一呢给他们佩戴做这个控烟胸章或者袖标，切实呢让他们负起责任来，实现的管理不留死角。 嗯，这个我在身边还真看到有些服务人员胸前佩戴着这种标志哈，是我是什么控烟劝阻人员，反正总之是有这样的明显标志哈。 对对对， 当然了也不光是每周三来控烟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天天如此哈，非常感谢。 天天如此， 对， 对， 对， 他得就是一个提倡嘛，就是一种宣传方式。 是， 哎，对， 非常感谢刘辉，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好的， 好，再见。 谢谢，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李大夫，您好。 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北京的天这两天特别的冷，尤其是今天啊，特别冷。但是相对来说，我知道在您那个管区哈、相对来说又热一些，因为人数众多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来了。这个好像说心血管疾病对于季节特别的敏感啊，到这个时候您那是不是就开始从十一月份开始就慢慢越来越忙？ 是这样，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大部分从九月份开始就开始逐渐的人数要比夏天的时候要增加，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就一个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啊突然下降，这个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特别大，因此我们心内科的大夫啊、神经内科的大夫啊，这段时间就会比过去要忙得多得多， 忙得多哈。那到底是就是这个季节，我们知道冷啊，按说一年四季北京这个城市特别好啊，这个四季分明，但是我们觉得冬天为什么会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他就尤为难过一些？ 这个您看啊，这个是顾名思义，心血管疾病里边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血管的原因造成的这个心脏病也好啊，血压高也好，我们知道寒冷对血管的刺激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血管收缩。比如说像高血压的，你血管本身希望你舒张一点，这样的血压会低一点，收缩那血压就会增高。另外冠心病，你本来就已经有斑块了，已经有狭窄了，血就不太够用了，这时候寒冷要再一刺激，肯定会加重你血管的这个供血的减少。 这就是说寒冷使得那些，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可能又不太形象，就是热胀冷缩之后这血管受到了一些挤压啊， 是这样、 也会带来很多的不适啊， 是这样、 那您比如说像在这种比如说没觉得心脏难受，但是我有心血管病，可能我这两天又这着凉了，我感冒了，就是感冒了，你要再加上心血管病，据说特别危险是吧？ 甚至于是致命的。 致命的。 甚至于是致命的。其实我们每年见到的这样的病人真的不少见，特别是老年人已经有基础的这种心脏病，甚至于合并了心功能不全，我们也叫心衰的这种病人，本身他的这个肺功能啊，就平时啊就都是在一种我们叫比较湿的状态，什么意思？就是它里边有水，出不太来，咳嗽啊、卡痰啊这种情况，就比较适应细菌的生长。当寒冷的天气再一来，没有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或者年轻人不感冒情况，首先他容易感冒，他对温差的敏感性要更加敏感，完了再有一个，一旦合并感染了，这个心肺的功能就要付出更多，但是您又不够劲儿，您这个本身心脏又有问题了，不够劲儿，最后好多患者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没注意，最后引起肺炎，最后导致急性心功能不全，最后离开我们。 哎呦，所以他这是一连串的这种反应， 是这样， 最后都是我们这心脏的这个力量达不到， 出问题了 哈。 是，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和李宏伟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寒冷对于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影响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比如说对于很多高血压患者来说，他们平时可能都知道我们要监测血压，家里边可能也买了血压计，那到了冬天他们是不是应该格外关注自己的血压情况？ 好，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实际上我们好多高血压的患者到了夏天以后啊，他血压会比冬天会偏低了， 低一些。 哎，有一些患者比如说原来吃两个药，可能我到夏天就吃一个药，哎，控制得挺好，哎，有些患者就觉得啊，我没事了，你看我越来越好。实际上不然，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跟病人说，到了九月份，天气开始逐渐渐凉的时候，你测自己监测血压的频率要增加一点了， 多一些。 比如原来你一周测一次，那我建议你一周测一到两次。到了十月份、十一月份，你更要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如果这时候血压上升了，有波动了，那我希望你尽快的就医，由医生再给你看一看，需要不需要和夏天比较起来，需要给你更改一下你的治疗方案，再把原来的药再加回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正常的合理的范围。 冬天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收缩哈，就容易让那些高血压患者犯病哈，就是因为它一下好像就是高很多哈， 是这样。 那除了比如说我保暖，我平时出去遛弯买菜，我多穿点，这种保暖能够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当然肯定能起到，你这个就马上回到我们现实中，冬天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特别要重视 保暖。 嗯， 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的一个室内外的温差的问题。 温差的问题 啊，温差的问题。还有一个穿衣服，我提醒他，特别是有冠心病的病人， 嗯， 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扣子上面领子这个扣子啊，把它系好。 嗯， 还有一个，如果要是这块漏风啊，风比较大呀， 嗯， 一定要带个围巾，哎，带个围巾。实际上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在学习心绞痛这一章书的时候， 嗯， 老师给我们的一张图片，就是那个画面，就是一个老者在冰天雪地，从这个外边下着雪，从一个房间里出来，马上用这个手捂着左胸， 嗯， 说明什么？说明这种寒冷的刺激了他胸部的这个通过他的胸部刺激了他的冠状动脉血管收缩， 嗯， 导致他心绞痛的发生。 哎呦，所以您看啊，就是这个胸口这一片捂得越严实，可能越好一些，是吧？ 实际上是这样，原则是这样。我倒是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够一概而论。 嗯， 比如说，有可能下个礼拜这温度就 回升一些， 就回升一些。 嗯， 如果你还出那么多，又出汗，又容易感冒。 嗯， 就是还是要根据个体的个人的这种居住的情况，家里的温度啊，还有这个室外的温度啊，适当的加减衣服。 嗯， 但是唯一条就是不要让寒冷的空气刺激自己。 嗯，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天气冷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身体的个体反应啊。 对， 这个感冒也好，然后这个手脚冰凉也好， 对， 每人的反应不一样。 嗯， 那今天我们请这个李教授来说的更多的是心血管疾病啊，这个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曾经查出来的就有一些问题。 嗯， 但是我们也经常在媒体当中听到一些报道，有一些年轻人啊，他可能没什么问题， 嗯， 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 一天冷，哎， 嗯， 也觉得自己胸口闷啊， 嗯， 甚至于有一些出现心梗的一些报道。 嗯，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啊，其实我们这块是分为两部分人群。 嗯， 一部分刚才咱们提到的高血压也好，还是冠心病，一个既往已经你诊断了， 嗯， 医生给你诊断了高血压，那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你要怎么注意保护。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你以前没有被诊断，比如说原来你夏天也都挺好，前年也都好，前年冬天、去年冬天都挺好，但是今年突然来暖气，没来暖气这段时间，哎，你觉得头疼，我建议你量个血压。 嗯， 你看一看是不是开始发现高血压了。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寒冷并没有引起你高血压，但是寒冷让我们早一点发现你有高血压。 那，哦，这还能早发现， 那当然早发现我们就早控制它。 嗯， 我们就早控制它。另外一个，刚才您提到另外一个现象，我也是非常希望提醒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嘛，就是说你以前没有冠心病，但是突然有一天早上你出去是遛弯也好，上班也好，扣子没系好，冷空气一来觉得又胸口发闷发憋， 嗯， 你等你把衣服一盖上以后，哎，两三分钟三五分钟过去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很不好， 很不好的信号，有可能你就是一个冠心病。 嗯， 有可能就是一个冠心病。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建议您能够到医院里边找专科医生， 嗯， 筛除了没有更好，但是这是一个信号了。 嗯，说到这儿了，李大夫，这个有些事儿得问问您，因为心脏病这个病哈，就包括冠心病也好，心血管病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奇妙。这个病，您比如说刚才很多人说正常情况下， 嗯嗯， 您比如说我胸口真的觉得不舒服，憋闷， 嗯， 那我上医院一查，大夫给我做了心电图，说没事儿。 嗯， 然后那是不是就一定没事儿？ 这可不一定。这里边有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啊。比如我打个比方，如果你不发作的时候做的心电图，冠心病的病人，很多不发完全是正常的， 完全是正常。 反正我在这强调，如果要是说你要是住院呐，或者说是怎么样有这个条件难受的时候做一份心电图，对我们的临床诊断是非常非常的 有意义的， 关键的， 嗯， 非常关键。可能他省了 CT 啊，省了很多，我就可以临床诊断你是冠心病，这是第一点要说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病人啊，他平时的时候身上心电图不太正常， 嗯， 但是他真正犯病的时候了，他那个变化变成正常，这个我们也临床， 啊， 我们有专业的名词叫什么假性正常化。前面有个假字， 嗯， 你正常化实际上是假的， 嗯， 所以这我也是提醒大家是什么， 嗯， 就是大家做的平时做的一些医疗检查什么的，包括每年的体检， 嗯， 一定自己把它存留好， 嗯， 哎，你有难受的时候做的一份心电图，那我就马上我医生就得看你不难受的时候什么样， 嗯， 这个对比这个变化可能比一个 当时的一个心电图的诊断意义要大得多。 哦， 一定要留存， 留着这心电图， 一定都留着。 哎，好，这个这好习惯哈、啊， 是是是， 好习惯。 对， 但是是不是这个心脏真确实不太好确诊哈、啊 嗯？ 尤其是很多人说，哎呀，要不然。要不然我申请，我这两天没什么事儿，我申请上医院待 hold， 我背24小时，能查出来，因为现在身边太多这个因为心脏问题离开我们的一些 是 吧？ 是这样， 他这个意义也不大吧？ 如果要是你这一天当中没有难受发作， 嗯， 啊，没有难受发作，可能逮着的这种机会就要少得多，除非你有一个固定的有一个心律失常什么的、 嗯、 那我们有可能也给你逮住了。 嗯， 但是像缺血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冠心病的这种改变， 嗯， 如果你带的这一天当中没有心绞痛发作，我们就很难通过这一次 Holter 来给你下诊断 啊。 对，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真得关注自己的这种感受、啊、 是这样 是吧， 是 这个每个人的感受，您刚才提到了有说细小的这种憋闷啊、 嗯、 三五分钟就过去了、 嗯嗯、 千万别掉以轻心， 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 啊，这个有可能会很危险啊， 是 那比如说寒冷的季节对于很多有心脏一些比如说疾病的一些朋友来说，他可能更为在意一些自己、 嗯嗯嗯、 包括您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会听说做支架的也很多，心脏做支架的、 嗯嗯、 心脏带起搏器的哈， 对， 他们这些患者朋友这个冬天应该如何来关注自己呢？ 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放支架， 嗯， 还有一些病人由于血管的条件的情况没有放支架而进行了搭桥， 嗯， 就是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嗯、 我一定在这里提醒各位这样的患者，首先搭桥也好放支架也好绝不是治愈了冠心病 啊，人家说效果好挺好的 啊，效果好，效果好是好在哪儿、 啊、 好在你已经有这个东西，我及时发现给你把这块给你疏通了， 嗯， 但是没有治愈冠心病，为什么？ 嗯， 你放支架的这个血管这块以及包括没有放支架的这个血管， 嗯， 还可能再出现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主持人 我明白了啊， 所以不要说哎我放了支架了我就可以血压也不控制血糖也不控制了、 嗯、 再来这种心绞痛不这不是心绞痛或者胸闷不是心绞痛、 嗯、 啊不一定的 嗯 不一定的， 这个好比咱们城市里边的路哈，有条路特别窄然后不通、 嗯、 然后突然修了一座桥这条路好了 嗯 但是不代表路上的车少了、 嗯、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这就像我们说我们的下水就是这个管道一样、 嗯、 对吧，我们通的这个管道有个某个地方被堵住了我把它通开了，如果你的这个水质你不去改善它、 嗯、 你可能别的地这个地方还会再堵， 嗯， 完了以后其他的地方也还会再堵，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的没治愈就是这个根儿没去除， 没有去除，对、 所以更应该关心是吧， 对对 对、 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像心力衰竭的患者，这也是经常能听说的， 对对，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引起的、 嗯 这个心理衰竭，比如高血压晚期也可以心理衰竭、 嗯、 甚至于尿毒症的晚期也可以心理衰竭，心理衰竭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摄血摄不够了， 嗯， 没劲儿了， 没劲儿， 心脏收缩没劲儿了，好多水呢都积攒在自己的这个体内，它的抵抗力啊就会下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凉它就会导致什么，导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心脏的功能也不行，肺脏的功能也不行， 嗯， 这种病人我们家往往有的时候家属还不太理解，病人本身我怎么一个小小的感冒怎么会这么严重，怎么会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所以像这样的患者我更得提醒你们在这个季节一定注意不要感冒、 嗯、 不要感冒不要感冒，另外如果感冒了、 嗯、 三遍说三遍重要的 事情 说三遍、 嗯、 啊，不要感冒，如果感冒了早一点治疗， 嗯， 早一点治疗让它不要发展成肺炎肺部感染、 嗯、 那个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 其实这算是基础病啊，就是有很多感冒这个带走人命的就是因为他基础身体基础不好， 是这样、 嗯、 实际上一个年轻人他一个感冒、 嗯、 他可能不吃药过个三五天、 嗯、 多喝点水就扛过来、 嗯、 但是您本身有心脏病、 嗯、 这个就不能同样的去对待、 嗯、那您比如说有些人对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好啊、 嗯、 然后呢这个冬天来了行我保暖、 嗯、 然后我时不时的，现在这个心脏的药特多，我弄点什么丹参滴丸，就这类的药， 嗯嗯嗯、 我常吃点，这能管用吗？ 这个抵抗不了寒冷对你的刺激， 抵抗不了，也没办法拿它来削弱寒冷对你的这个本身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影响。 嗯 啊， 所以这种所谓的保健的吃点药，是不是也不太靠谱？ 你来这个拿这个来抗这个寒冷对你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恐怕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没有科学道理， 没有科学道理。 甚至还有一种，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这个说了好几回了哈，就别到这个冬天我去找大夫，大夫您给我输点液吧。这种好像每年也有 这个更没科学性了， 更 没有科学性啊，还是有针对性的，对吧？你有冠心病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完了以后该预防的时候怎么预防。 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出去，因为冬天尽管寒冷啊，阳光还不错，有人买个菜遛弯，那是不是身上应该带着点这种 啊？这个是应该，只要你有已经诊断了冠心病的，已经诊断另外一个特别放支架的什么这些，不论是冬天夏天，您是在北京啊，还是说外地旅游啊，我都希望你们身上带上这个急救的，包括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那这个由医生来给你处方，根据您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关键哈。 是。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这个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李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说啊，这个寒冷对于心血管的一些影响，刚才上节目之前李大夫就说，这个其实是能够预防。对吧？心脏的一个疾病有的时候特别突发，然后我们手足无措。 对， 但是这些好像是能够预防出来的。 这是可以预防的。所以我有时候老是在说，这个不是一个说我们现在手足无措的恶性疾病。第一个它有蛛丝马迹，有信号，能够提示你了。包括刚才咱们前面提到，你原来没有冠心病，它真的这一次寒冷刺激，让你发现冠心病，我们要辩证的看这问题，实际上是个好事。让你早一点治疗，早一点控制，而不至于直到发生猝死了，你再发现，对吧？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这些寒冷是明显的诱因，那我们通过保暖，通过加强自己的意识，可以免去这种刺激，何乐而不为。 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好好保护自己哈，在这个季节当中做一些应对哈。 对， 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那天我跟一块聊天，人朋友问我说，你看40多岁的一个男性心脏，有人说这个心脏啊应该是一个岁数应该有一个岁数的样子啊，那我就生怕我40多岁的心脏跟60多岁心脏差不太多，就生怕自己。现在的科学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啊，能够看得出来人心脏活力能够保持多少岁？你看人家60多岁老头，70多岁老大爷，人心脏挺好，为什么有些人就区别那么大呢？ 实际上是这样啊，实际上现在包括我们心脏康复，就是说有一些人得了心脏病以后，我们应该如何让他运动去康复？这在康复医学里边是有他的这个，就是根据他的运动量，根据他的耗氧量和最大的耗氧量这些情况来评估你的心脏功能，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说，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相差会这么大？我相信有这个原因，有的人爱动，有的人不爱动。你老不爱动，恐怕你的心脏40岁的时候可能就像60岁了。人家爱动的人，人家可能60岁的心脏像40岁的人。这个跟个体的差异，包括有没有基础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这个高血压，都会引起您心脏的这种，你管它叫早衰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样。 那是不是可以正好今天您来也问问您，比如说我首先对于血压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控制啊，血压很好，甚至于我没事的时候测自己的心跳的次数1分钟，那是不是血压越理论上来说啊，越低，相对来说啊越低，然后跳的次数越少，这个我心脏 这个没有一个特别的这种线性的这种关系，但是多数情况下啊，你血压增高了，说明你什么交感神经兴奋，就是体内交感，比如你刚跟人吵完架，你心率肯定是快的，对吧？生气嘛，当当当跳，你血压也会增高的。一般来讲是平行的，但是你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到底说血压和心率是不是一定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这个倒没有一个特别的依据 。所以我觉得真是啊，大家现在这个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我觉得真是关注自己的心脏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和李大夫一块来聊了聊寒冷对于心血管的一些影响。那么天气越来越冷，可能今天感觉好像是跟39天一样，但 是 真正到了39天的时候不知道，说是个暖冬哈，说是个暖冬啊，但是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控制这个自己的一些这个，比如出行啊、饮食啊，包括一些衣着哈，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对，是这样。 反正一旦比如说心脏不舒服的话，是不是应该及时去医院去进行治疗？ 这个一定别抱有侥幸心，抱有侥幸的这种心理，特别是有这种病的人，已经诊断就是没有，你去医院查一下，如果没问题，